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著名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回响》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刑警冉东东在侦破凶案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居然私自在酒店开房，于是他既要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两条线上的心理较量同时展开。作者对每个人物的心理都进行了深挖，有评论家把该作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东西与毕飞宇、韩东、邱华栋、李耳等被评论界称为新生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新生代作家中率先走出80年代的新文体典范。当文坛瞩目的先锋派作家们大部分都已经逐渐回归传统叙事的时候，东西的身上仍然保留着他先锋的属性。回响作为一部推理悬疑小说，既折射出东西对新类型文学的探索，也能够看到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一个侧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从心理推理小说回响看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简单梳理了世界推理悬疑小说的发展脉络。 华罗庚先生把这个推理小说，他有他的个说法，他相对于武侠小说呢，把这个推理小说叫智侠啊，就智慧的智啊，没有任何血腥，就是啊靠人智慧啊，公安的智慧。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在整个小说写作上呢，中外都是一路。那么当然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推理小说总体来说，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过去的整个水平啊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可能更接受看西方的一些这个所谓智侠的或者叫推理的，比如说往老一点的看，就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太克里斯蒂胖侦探那个波洛的形象，不见一枪一弹，全是脑子里面的人帅啊，找到了这个罪犯。3个世纪末后半段到现在呢，就是代表人物是比如丹布朗，代表这种达芬奇密码。那么这个作者呢，他实际上在原来推理路数上呢又增加了智侠，就要增加了高科技。还有一条线索的就是斯蒂芬金了，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黑暗塔啊，这一个代表作。那这个作家呢，他实际上在这个悬疑的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个惊悚，在这个推理上加了一个悬疑，加了一个惊悚，所以使得推理小说更加好看。 潘凯雄又是如何看待东西的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回响的呢？ 说实话，我这一块小说看的还算是比较多。大多数我看我们中国的推理化看了大概开头1/5的样子，大概就知道结果了，就知道这个坏人是谁了。但是东西这个小说呢，一直要看到差不多结束才知道这个坏人是谁，其实也很难讲，最后还很难讲坏人是谁。从形式上来说应该说是很特别的，而是很特别，至少我在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悬疑小说里面，推理小说里面是没有看见这样一种设计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实际上它带来的是社会的、时代的、个人的、家庭的等等啊，都会在这些人身上有反应嘛。那么就使得它的这样一个厚度，作品的厚度大大的增加。回想就是在我们中国当代原创的推理小说里面 很不一般的、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作品，这是一条线。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平面的，就是一个刑侦嘛。东西还觉得不过瘾，再纵向再来一条，就是往人的深处再走。那么就有一条所谓家庭爱情的一个线，啊，就另外一条线。这一条线呢的主人呢，主角呢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一个探长了。如果说前面还是一个平面，这个就是把这个作品的厚度啊给大大的垫实了。所以这个作品呢，不管从横的这样一个水平面上说，还是纵向来说呢，都给我们中国当代文学这个长篇小说写作里边呢，都给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东西之所以创作这样的一部推理悬疑小说，灵感来自于何处呢？东西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这个小说实际上我们是用推理的这种方式来探索这个人的情感的故事。我最早是想写一个关于怀疑和信任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的家庭之间、情感之间，就是这种信任度在逐渐的下降。我的出发点其实是想写一个怀疑与信任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它相对单薄了一点。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作家，就传统文学的写作作家，我们又称之为纯文学的写作者。那么这个写作呢，我想光写这条线，这是我轻车熟路的东西，是写得非常顺手的东西。我写了几十年，这么写下来那就是很好写。可是我又觉得光写这条线太单薄了，同时呢，我又想找一条对比的线。那么一条对比的线是什么呢？就是案件。我喜欢把冉警官呢，我喜欢称为主人翁。为什么呢？我不愿意去强调他这个身份，但他的身份很重要。 没错。 那么写作者他主要他是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第一，她要破一个案件。那么在破案件的过程中，她是得心应手的，因为她很有高超的侦破技巧，她有很强的侦破能力，有知识，有智慧，而且推理能力极强。那么她在侦破的过程中，带出了他家庭的情感故事，就是他在侦破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开房没有跟他说，那么就疑似有出轨的这种迹象，所以他两条线就同时侦破，一是侦破案件，二是侦破爱情。但是案件那条线他侦破了，爱情这条线他仍然弄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想写这么样一个小说，于是就按着这个路线把它写下来了。 像这个案件有没有一些原型？ 我这个小说其实是先写情感线，然后写不下去之后再来找案件这条线。那么案件这条线我在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老板嘛，他为了这个要除掉他的那个竞争对手，然后就请人去摆平这个事情，那个人又把这个事情又包给了下一个，下一个又包给了另一个，他成了一个层层转包，最后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么一些短消息对我来有刺激，我就觉得这个，哎，怎么他们会把一个杀人的事情当这个生意来做？那么人性不是很冷漠吗？那么他们的良知不是缺失了吗？我觉得，那么主人公冉东东。他要去追查一个什么样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又有社会意义，又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一个警醒，我就从这里得到启发，虚构了一个我们小说上的故事。但是启发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他这种层层转包的这种方式，我是保留了。但是我们这个转包的方式就比它更曲折，更有这个现实意义。 案子呢，作为其中的您这部书当中的两条线的一条线贯穿始终，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尸体嘛。作为我们的普通的读者来讲，大家就会被这样的一条线吸引下去，这是其一。其二呢，其实任何一个案件啊，它都是这个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反应，它反映了社会的某一个角度的问题啊。之所以通过一个案件来贯穿成为一条线，是不是也会出于一种说，会比较吸引读者啊？案件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和激烈呢？ 这个当然要考虑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纯文学的阅读市场是严重的萎缩。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在刷屏，就不读书了。那么我们也面临着让更多的年轻人怎么去阅读小说这样一个挑战。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记得这个法国的新小说代表作家罗伯格里约， 他们当年写那种探索性的小说的时候也非常担心，就是读者他不读这样的小说，因为你探索性太强了。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来读这个小说，我们需要一些故事性强的、有悬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吸引大家去阅读。那罗伯格里耶他们当年也用推理啊、侦探这样的外衣去包裹他们的新小说，最后我看下去我就觉得他们没有推理，最后还是新小说。那我呢，吸取他们的教训，我想我既然要找一条跟情感线对比的，同时又是跟这个女主人公有关系的，那么她的身份又是警察，她就是一个追踪者、追凶者、追查真相的人，那么这样特定的角色肯定就是一个案件。那么这个案件扑朔迷离，他要拨开迷雾，要扬善惩恶，如何去抓到凶手，这中间是充满了悬念的。那这种悬念和追踪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可读性的小说，那么作家现在在考虑可读性，这是必须的。 这个案件本身啊，就是这个刑侦哈，这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需要作者至少要具备了解这个刑侦的程序也好啊，它的一些思路，还有一些办案模式。那这一块您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又是如何去了解的？ 作家他写任何题材都不是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没有经过战争，但我们可以写战争片。很多作家他没当过侦探，他可以写推理侦破片，侦破小说，对吧？所以作家他有这个能耐。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写推理小说，而且是心理推理小说，那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挑战，要去了解刑侦方面的专业知识。其实我们在写作中的最大困难不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你用一个月两个月你就懂得它的程序了，技术上的事情了。那么作家的写作永远是你对创造力、想象力，这个才是最大的挑战。所以知识性和技术性不是问题，这个只要我们去学习就可以了。那么为了写这个小说，当然我也去学习了一些刑侦知识，我也去学了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的完善对我写出这一部心理推理小说是肯定有帮助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发现呢，您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啊，其实也提到了哈，您在写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程。比如说您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写不下去的这种情况哈，而且呢这部小说写了好几年啊。那开始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种写不下去的情况？那么这部小说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长哈，那怎么就写了好几年的时间呢？ 我的写作是构思的时间久，写作的时间真正写的时间不是很长，比如说我一个小说可能会想一年两年，甚至我在五年前就想到要写它了。但是我一直写不下去的原因是，第一，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或者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口，或者我找不到那种叙述的腔调，或者我觉得这个人物还不够独特，故事还不够陌生化。因为今天在这个写作注水的年代，很多作者都在写一些司空见惯的故事，就是觉得生活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那么人家看新闻就够了，为什么还看你的小说？所以这对一个作家是挑战。所以每一次我的写作都要设置一个障碍，就是我的小说是独特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甚至跟我的过去是不一样的。第二，我的小说的构思是要超越新闻的，是要超越那些格式化的写作的，就是不要跟人家有同质化的这种现象。那么这样的构思想想你就觉得非常的难的。你像早期我写的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那我就写了一个盲人父亲加个聋人儿子再加个哑巴儿媳妇生活在一起，他们过着那种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来的这种生活，但他们又各自利用对方的健康器官达到了一个有效的沟通，战胜了困难。这个构思你就觉得它非常奇特。那么我的写作一贯来就要追求这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包括现在这个回响这个小说，它的难度不在于我能不能把它写完，它的难度在于我如何把它写得不一样。 把它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跟自己不一样，跟新闻不一样，那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一个挑战。所以我是想得多写得慢，所以我在开头开了好多次头都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变。其实我这个开头也是在强迫自己进入这个小说的世界，你试着进去，如果你这个角度进不去，你再换一个角度进去。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门进不了，我们再找一扇门，这个门再进不了，我们又找一扇窗口，找一扇窗口不行，我们找个洞钻进去也可以吧。所以作家他在试探，所以实际上这种写作的时间拉长，实际上是一个思考和构思的时间在拉长。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清华是东西长篇小说的忠实读者，他对东西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是这样梳理的。 我是东西的忠实读者，他的四个长篇我全部细读过，他的短篇我基本上也通读过。其实东西的贡献呢很大，他也是按照时代的演变来处理当代生活。耳光响亮处理的是后革命时代对革命时代精神遗产的一种思考。那么第二部长篇后悔录呢，处理一个个体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之间的错位关系，就是一个人生错了时代，走错了房间，上错了床，这一辈子就没有遇上一件顺利的事儿，皆源于时代给他设定的一个逻辑。然后篡改的命呢，他讲的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在近几十年的裂变，就这里边很复杂，就是有贫富悬殊，有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之间的这种分裂关系。那么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没有办法像19世纪法国作家们笔下于连呀，这个或者是其他外省青年来到巴黎做一番打拼，那么然后呢伺机进入上流社会。可是呢这位主人公他最后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穷困的底层的身份，他最后就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了一个有钱人，彻底改换了孩子的血缘，然后自己投河自杀，当然是以非常惨烈的方式来表现。 回想这部小说呢，是以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作为小说的开头的。有些人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就会问，那作为一个一直写严肃文学的作家，为什么要以一种通俗文学的方式来给自己的小说开头呢？东西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地方我也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小说的构思是奇数章是写案件，偶数章是写家庭情感，那么这两条线又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回响关系。那我在犹豫，如果是情感开头呢，这就是我非常熟悉的写作方式，但是我心有不甘，我说这次既然我要写推理小说，写心理推理小说，我就要打破我过去的写作方法，所以我最后是下定决心从案件开始。那么我想这样的开始更容易吸引读者，达到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效果，你读进去之后，我们才把我们想实现的东西慢慢的释放出来。 您刚才也提到哈，这部小说是一个心理推理小说，您认为它和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大家相对来熟悉的一些推理小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推理小说所具备的东西，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小说里都有，它能满足你阅读推理小说的这种欲望，它有这个材料供应给你。但是我们写的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往心里往下挖的。有的人写推理剧，他是把那个过程写得很热闹，就是说怎么去抓他，怎么去拨开迷雾，这些我们都有。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叫心理推理，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角色的心理给挖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做，比如凶手他为什么要犯案，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就动机在哪里， 动机在哪里，他的成因在哪里，他的心理因素在哪里，包括情感这条线。我们说一个家庭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这种小说多了去了， 是。 可是我这个小说表面是平静的，他们没有打闹，没有砸锅砸盆，没有吵架，可是他们的心里是滔天的巨浪，就是两个主人公躺在床上，各想各的心思，但他们的心理活动也在争吵，也在较劲，就是男主人公想他现在在想什么， 他肯定认为我是这样的。女主公在想，他现在在想什么，他肯定认为我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对心理的挖掘是非常努力的。以前我们看的那些推理小说，可能他写的是凶手为什么拿起了刀子，他拿了刀怎么做，但我的小说是写凶手是怎么拿起这把，为什么会拿起这把刀子，当他拿起刀子的时候，他要行凶的时候，那种血腥的场面我就不写了。我写的是你的心理积淀为什么到了这一步。 对， 那么包括他跟他丈夫的这种逆室出轨的追踪那条线，他怀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所以这个女主人公不停地在追问。那么追问的过程中，到他们走到这个婚姻的这种悬崖的边上的时候，那后面那个过程我不会详细的写。 嗯， 但是我会着重在写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他的心理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有心理学的知识，有心理的开掘和探索。 这部小说里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多非主角的人物哈。那么这些人物呢，他在案件的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是起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关键的作用的。但是呢，您又把这个人物他的这个经历，儿时的经历，家庭的背景啊，他的困惑啊，他所面临的一些家庭啊生活的问题也把它展现出来。那么有的时候读者可能读起来说，哎，那这个跟小说的主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您还是将这个人物的为什么性格最后演变成这样啊，跟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楚。那这一块您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要把这些看似支线的人物也把他性格的形成啊写得如此的清晰明了和详尽呢？ 这就是我们想啊，每一个人他今天有这样的行为是和现实和家庭的原生家庭的教育背景都有关系，所以这就叫回响嘛，就是现实在我们心灵里的激荡嘛。所以我想每一个人虽然是配角，但是他们都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他不是没关系的，他有关系。那么以前我在写作的时候，或者我在看作品的时候，我非常讨厌动不动就把人物的这种过去给翻出来。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面对的就是现在的事情嘛。但是我学了心理学知识之后，我就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以前都认为自己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是横空出世的，我今天的所有表现和过去是没关系的。这恰恰证明我们在忘掉过去，恰恰在证明我们想否定我们的过去。但是你学了心理学知识，你去分析人物的时候，你在写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你是绝对是逃不掉的。那么他的那种家庭关系，将他成长的经历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过程，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更准确地把握他的心理的话，就必须把他的来路也要讲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把这个人物表达出来，描绘出来。 张清华将这部小说评价为推理其外，心理其内，伦理其表，哲理其实。 推理其外，心理其内，它从面上看呢是一个推理小说，一个抽丝剥茧剥洋葱式的这样一个构造来讲述一个案件扑朔迷离的过程，最后真相大白。这本身它的叙述悬念是很强大的，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这个推理的过程呢是非常专业的，可见这个东西在关于推理这样一个叙述逻辑方面呢，他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那么心理其内，就是说支撑这部作品内在的丰富性的是他的心理探求，他对于人的这种个体意识、个体无意识等等呢，都做了特别深入的、广泛的这种挖掘和探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称之为伦理其表，哲理其实，关于财富的伦理啊，关于情感的伦理，关于婚姻的伦理啊，关于就是司法正义啊的伦理等等。谈论伦理问题呢，就是不是一个大作家的终极境界，大作家的终极境界应该是哲学。东西是有哲学的作家，所以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情感生活、爱情这些东西呢，有它的虚无性，某种意义上的荒谬。 您正在收听的是 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在整个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所遇到的对于您来讲挑战比较大的地方啊，遇到困难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地方是什么呢？ 实际上如果一个作家你找到了这个写作的切口，然后你找到了你写作的主题，找到了你的叙述的风格或者腔调，那么后面遇到的困难就是每一次写作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找到了一个独特的题材，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构思，有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口进去之后，后面的困难其实貌似困难都不是困难。因为每一个写作者他在写的过程中他就面临着想象力枯竭，然后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要怎么跨越这个写作的障碍，都是这样一些难题。这样的难题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它就是司空见惯的难题。你只要给他时间，两天三天，他一定能够跨越。但是写作者在跨越难题的时候，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为什么？就是你的注意力集不集中，你的才情够不够。那我们如果跟着人物走下去，我们很有代入感，情感很投入，那我们经常有那种意想不到的想象、结构、台词。所以我觉得你要写好它，你就一定要专注，然后你就一定要跟着人物走，你就要把你的情感全放在上面。所以那样的困难其实是快乐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一个写作者他不遇到写作困难，那是很危险的，就说明你写的作品没难度，你是一马平川跑过去，估计读者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作家怎么这么没有智商哎，这么笨，因为他的想象力都没有超过读者。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一个的山峰你要翻越，而且你又把这个陡峭的山峰给翻越过去了，那读者就觉得哎呀，哎，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一个起伏，会有这么一个难度。所以作家写作碰到写作的这种困难不要怕，好事情。 那您觉得这种难度是他的这种情节推进、人物性格的逐渐的由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变得逐渐丰满的过程的这样一种难度呢，还是说这种文字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打造的、打磨的、磨练的这样的难度？ 难度它是综合的。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推理的故事，就拿回想来说，你这么写下去，你跟别的推理小说会不会重复、会不会雷同？我们这个要克服的。那这是一个难度，就是你总要写的跟别人不一样。第二，我们不能做流水账，对吧？我们写作中间它会有很多反转， 对， 有情节的这种曲折，这也是一个难度。那么你怎么使它曲折起来，又不至于不真实？那么同时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的文字使用上，你要不要陌生化的效果？你像昨天有一个记者问我，哎呀，他说你这个小说的语言陌生化的效果非常好啊，他说你讲到相信就像相信母亲一样相信。我说为什么用这样的句子，就是因为我写作非常投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充满着怀疑的时候，谁是你最相信的东西？是我们面前这杯饮料吗？你照样怀疑它是不是有添加剂。是我们平时吃的食品吗？你会怀疑它是不是换了农药化肥。但是有一个东西你是肯定相信，那就是你的母亲。所以这种句子它为什么能跳出来，你要经过想象的。那么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语言平不平庸，精不精彩？所以那天我举一个例子，我说我写那个是篡改的命或者后悔录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句子，我说这个人他复习高考的时候很勤奋，他勤奋得像什么？我们司空见惯的比喻多了， 对， 什么头悬梁、锥刺股， 是， 对 是是。 但我用了一句，我说他勤奋得就像街边的路灯，这样的比喻你是没见过的。为什么？因为路灯它是整晚都是不会熄灭的。那么你说他勤不勤奋，通宵达旦的亮着。所以作家去找语言他也是有难度的。有时候我们写到500字了，突然再来发呆一个小时，就因为一句话觉得不精彩，觉得我没找到我最想表达的那个词出来，最想写的那个词语，就言不及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呆，也会产生困难。所以写作的困难它是一个综合困难。如果一个对自己写作要求非常低的作家他是没困难的，如果一个对自己写作要求高的作家他的困难就特别多。 那像这样的语言是要在平时生活当中多去看一些这样的经典的文本呢，还是说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生活的细节呢？ 你看我们讲很多网络语言 非常生动，像今天我们流行那个躺平 啊，对对对， 这我就觉得他非常生动，对吧？然后我在看网络员，有的时候说大脑想问题的时候想的都起了皱纹，老人们起了皱纹，你本来老人就是皱褶很多的，但是在这样的老人上面还产生了皱纹，就说明这很少老，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民间语言丰富，民间语言在哪里？就在网络上面。我们今天的民间社会就在网络上，你看见好的语言要使用，那么真正要创造性的语言，你像鲁迅先生，我们在新华字典里有很多词都是鲁迅先生创造的。那么比如他写一个人，写嫉妒，但是嫉妒他就仅仅是嫉妒吗？他还有羡慕在里头的。所以鲁迅先生用了个嫉羡，既嫉妒你又羡慕你。 嗯嗯。 后来我们的语言发展了，有一个作者什么都可以动，不要动爱情，那个叫赵照是吧，他写了个剧本，他就首次使用了一个词叫羡慕嫉妒恨。那么我们的语言在发展吧，你看从嫉妒到嫉羡到羡慕嫉妒恨，哎，你就发现他在嫉妒这个领域开拓了，他内涵丰富了。 嗯， 就嫉妒他不是单纯的，他有羡慕也有恨在里头。那我们写作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得到好的语言，你必须是一个敏感的写作者。 嗯， 你要用你的想象，调动你的想象，在生活中去找比喻句，找那种准确的表达，用心去体验。比如说回想里面，我的第九章标题叫做纠爱，就是由内疚产生的爱情。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但他没表达出来。 嗯， 为什么？我们觉得爱就是单纯的爱嘛，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还有一种爱我们可能忽略了，就是因为我们内疚而造成的爱。 嗯， 所以很多人要去忏悔，去弥补。我们看这个托尔斯泰的俘虏里面的涅赫留多夫，最后发现自己原来这个私通的那个佣人活得很惨，他成了法官，最后他要去跟他结婚，最后人家还拒绝了他。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实际上他就是因为内疚而产生的爱。我不认为他那种爱和我们纯粹的青春之间的这种追求的爱是一样的，但没有一个作家去这样写。那我在回想里就用了一章来写这个因内疚而产生的爱。所以主人公冉冬冬和穆达夫虽然办了离婚手续，但是当他们重新面对的时候，冉冬冬问穆达夫，你还爱我吗？穆达夫说爱。小说结尾了，这就是纠爱，内疚产生的爱。所以一个作家要想写好东西，他必须要敏锐，必须要去这个捕捉那些好的意象，来发明好的语言。 对对的，因为我发现在您这部小说里面有很多时下比较流行的语言哈，比如说前两年的这个后浪被拍在了沙滩上啊，您在这小说里面也用到了哈，包括这个凡尔赛您在小说里面也用到了。我就发现您应该平时是很注意这种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位作家。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关注一些这种新媒体啊，网络媒体啊，啊它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语词，包括语词的变化？ 肯定注意，因为为什么呢？我这就是写给年轻人看的一个小说。有一位导演在看完我这个小说之后，跟我在讨论怎么拍网剧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个小说写的显得很年轻。” 对，很年轻。 他不像一个50岁左右的作家来写的小说。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第一，我很关注这个现实；第二，我会刷屏。我会了解一下今天年轻人的说话方式。”因为我写到的那些20-30岁的人， 对 他们的讲话方式肯定和我不一样，和过去的人不一样。那你不能用一个今天的年轻人在说知夫者也，那人家就笑你了。所以我觉得我这种了解是非常必要的。我会了解。所以才有这些新的语言，思维上跟人物是很贴的这种表达方式。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新闻热点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呢，将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从心理推理小说回想看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多种可能性。